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办公软件战斗的启示，内忧总是强于外患。今天来看，微软作为办公软件领域的霸主当之无愧，它的 Office 系列是事实上的业内标准。但是呢，办公软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故事的开始啊，并不是这样的。相反，无论是在自处理软件市场，还是在电子表格市场，微软不但不是初创者，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其他公司与其分庭抗礼，甚至比它强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微软却成了最后的霸主呢？是微软战斗力特别强吗？是这些企业的产品不行吗？都不是。办公软件的战斗史告诉我们，这些大公司大多死于内忧，而微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却几乎啊没有出现过内部问题。内忧呢，往往比外患更可怕。那这个道理啊，看似浅显易懂，但很多公司都败在内忧的问题上。在办公软件的发展历程里，你还记得有多少公司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倒下的吗？如果再扩展到办公软件之外的企业，这个比例又将是多高呢？说到内忧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是内斗，有些企业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开始内斗。 MicroPro 公司的 WorldStar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内斗， MicroPro 不同版本的 WorldStar 开始互掐，甚至啊，在用户面前都不能做到自圆其说。很难想象一个出道最早、占用率很高的软件到最后被自己玩死了，而公司的创始人们面对被自己窝里斗搞死的企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企业发展过程中这种内斗其实非常常见。举个例子， Twitter 四位创始人之间的内斗就是硅谷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事情。CEO 换了好几轮， Twitter 却依然不死不活。最近几年，杰克多西成了 CEO， 没了新的内斗， Twitter 才渐渐趋向稳定，终于开始盈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说的是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空号型的恶性内斗。如果一个公司内部有多个团体做同一个产品互相 PK， 那就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很多成功的企业，那尤其是家大业大不缺钱的主，往往在某些技术方向上让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做类似的产品，并在最后进行优胜劣汰。这在我看来是很有成效的一种做法，毕竟通过竞争选择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往往会给公司提供最好的软件。但是很多时候啊，内部竞争的发生和发展并不一定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内部竞争的发生和发展到了足以影响公司经营的地步，那就非常危险了，一不小心可能会搭上整个公司的前途。第二种内忧可能更常见，那就是不思进取，不懂得居安思危。有些企业在确立了垄断地位后，觉得自己一家独大，就不需要担心未来了。有些企业还没来得及确立垄断地位，就开始休息了。那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企业，属于高风险的事情。稍微啊，在功劳簿上打个滚，可能回头就不知道被哪儿来的对手掀翻了。那居安思危啊，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人对企业来说都是。比尔盖茨曾说啊，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可能呢，这就是他在任期间，微软从来没有不思进取的原因吧。纵观办公软件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取得了成绩，还是遭受了挫折，微软一直都在前进。那所以啊，最后微软活了下来，更多的同类企业却死得差不多了。 WordPerfect 就是不懂得居安思危的典型啊。所以当操作系统进入图形界面时代后，它很快就被淘汰了。那有人说，这是因为微软的操作系统 Windows 是自己开发的，有先发优势。然而呢，在我看来啊，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微软在自己的 Windows 操作系统还没成熟的时候，就在给苹果开发 Excel。 WordPerfect 如果想转型到图形界面的话，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新版本。再比如 Novell 是 DOS 时代著名的网络操作系统，在当时可谓啊，在个人计算机上单机靠 DOS， 联网则用 Novell。 但是伴随着从 DOS 到 Windows 的飞跃， Windows NT 服务器自带网络，而且有更好用的图形界面， Novell 就自然而然地淘汰了。当然啊， Novell 并不是没有采取过自救行为，比如 Novell 后来买下了 WordPerfect， 试图在办公领域和微软竞争，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啊，这条路行不通，又把 WordPerfect 给卖掉了。总结原因， Novell 大部分时间沉迷于 DOS 时代的霸主地位，忽视了潜在的危机，等变革真正到来的时候，就理所当然地被革了命。从这里可以看出，居安思危是一个企业持续成功必须具备的素质。 那么如何避免内斗，又如何做到居安思危呢？这个答案价值十亿。我想历史上很多人啊回答过，也有很多种答案，但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这些答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这里啊推荐一个良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亚马逊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公司，它的很多条领导力准则都对保持企业的活力和发展，防止内斗和不思进取有莫大的帮助。那这个专栏里呢，我也通过系列文章陆续分析讲述了这些领导力准则。比如要有硬骨头，这条领导力准则说的是啊，讨论意见的时候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做出决定以后所有人都要遵循这个决定，事情做完之后无论成败都不会秋后算账来到某个人身上。这个原则呢，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企业内部